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柱配成双，天堂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盖古城，三月开四花卷，车上家里院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月前男友四次约架女友现任全输，报警想让警察替他出气。知道咱们院里的小鱼了吗？ 小鱼好几个呢。哪个小鱼？ 人钩鱼。 人钩鱼，等会儿我写这字，人钩干钩鱼吧。哎，小花别乐，认字吧。 就他这点文化，他能给你叙述出什么正经事儿来？他能叙述的明白吗？ 有人和干钩鱼，这得也念鱼，哪有人钩鱼啊？人钩鱼钩得上来吗？ 哇，这是不是很形象？你想一撇一捺一钩，想起什么字儿了吧？你抓重点，大磊，你怎么脑子那么死性呢？ 也还多一撇一捺呢，还得一撇一捺呢。 你看，你都知道哪个字了？这么半天我说哪个字了吗？你已经意会哪个字了？ 就是因为你说错了，我得想半天。 小鱼子怎么了吧？ 他呀跟女朋友分手了，分手第二天呢，小鱼听说了女朋友啊跟王某在交往了。 你乐什么呀？ 大磊， 王某是大姓， 我告诉你， 知道吗？我仨字， 就咱们胡同这点事儿。 我跟你说，小花，电视里即便要报道犯罪嫌疑人，他这名字的时候也是王某某，没有叫王某，那这是俩字的名字。我是王某某， 我觉得也不是你。 嗯， 因为小鱼后来气不过，跟王某约架。约了四次，四次处于下风。我一想，这不是王大磊啊，是吧？ 怎么又不是我呢？ 王大磊 差远了他，真的 四次处于下风。 哎，好，我让他半条腿。 哦，你半条腿给人了？ 给人了吧？我捆上半条腿，他都打不过我，我就靠我这双掌。 但这个事儿呢，我就在想啊，太可乐了。你比如说啊，要是你的女朋友分手第二天就跟小柱好了， 那就说明他是有预谋的。这我跟你说，他这就属于是先那什么后那什么。 哦，我怀疑这个早就已经有了密切的 关系，不正当的来往。哦，来往。 你要唱就唱出来，没事， 省得是语无伦次。 我知道你是受过伤的男人， 我知道你是受过伤的女人。 小鱼生气就生气在第二天就好上了。 如果先分手再好上，这没得说了，对吧？那先好上再分手，那就有点这个踏两条船的意思。 哦， 嗯， 但是你发现没有哈，啊，约架真的是要讲究方式方法的。 对，他一定要约在合适的时间地点，找一个自己擅长的方式。 而且我觉得这应该动脑筋。 哎，对，先得占据有利地形，埋伏下众多的这些消息埋伏。包袱， 娱乐下呀， 给对方乐死。 你先逗他呀，一开心他一手软，你不就得势了吗？ 一撒气，汤家伙， 正运气呢，你出来嘎吱窝， 对， 他一乐， 然后你给来一抖，啪一咬舌头，当时他在说什么都不利索了。这到公安局你也占便宜， 泄了他真气。 我这一肚子真气呢。 觉得王大磊就是比这个小鱼要聪明多了，或者说你查个天气预报。你找那位置让他背分儿。 我那天找应该让他露天下雹子，然后你约好你不去，让他被雹子砸死。 这时间太难等了，对吧？ 对， 你是上风口啊，他是下风口。 对，顺风一来，你顺借风力，人借风力，风借人威。 哎呀，没错， 他往他身上一砸， 还用砸吗？你在上风口吧，哎，你拍拍身上的土，他就迷眼了。哎，你再来底下来一个扫堂手，上面再来一个什么脚？ 扫堂手，我先躺地上。 你这拿大顶子呢，跑那儿？ 不是你， 我下面来扫堂手，上面来正踢紫金冠。 对，哎，你们俩谁是反的？ 我不在上风口。 上风口怎么打怎么对。 上尖没得说。 主要是拍衣服那招太狠。 哎。这比端斗都厉害。 他还约了四次架，就是说第一次失手了，第二次再按这个方式再来一遍，第三次才失手。 他老按这规定动作呀，来一二三走，啪，自己拍了， 不知改进啊。 对，小鱼这老上来头一招通天炮，就渴望给他来一斗，结果对方早就发现他的意图了。 嘿， 这小鱼和小王这俩约架呢是真打。 嗨，就是什么，你说谁会打架呀，谁学过打架呀，就是瞎抡，逮谁一下是一下的。 那陈佩斯那小品里演过， 啊，对对对， 最实用的王八拳， 反王八拳， 通天跑家王八拳， 哎，怎么也得把拳王打趴呀， 乱拳打死老师傅嘛。 对， 结果这俩呢是完全一样的招数啊， 一师之徒， 那就得看谁的频率高了，你知道吧？那小王那胳膊抡的都快飞起来了， 不光是频率高，还得看对方的个子高不高， 哎， 胳膊长不长。 对，小王八拳腿短手短个子矮，才到人腰那儿， 那大王八拳 对方一个他的脑袋呀，他还差二尺呢， 尽管 就这还给对方怎么来抖啊。 对，可是你这么描绘也不合理啊，对方那大通天拳这位才到他腰那儿，那拳打哪儿去呢？通天打不着人呢。 对呀，所以他使错招数了， 所以个矮那胜了， 走都是下三路，全打肚子上了。 殊不知这个地方是最脆弱的地方。 对， 哎，殊不知 肚子可不是最脆弱的地方吗？ 没 一点骨头都没有，全是肉。 个矮这位可占大便宜了，哎呀，一边打一边乐， 给他使一个黑狗子呢， 哎， 再钻。 孩子， 严肃一点，你都打架了，你们拿着打岔。 我们说的很严肃啊。 什么？ 我们说的招数。 后来呢，这个小鱼啊是打了四次也没打赢，哭了，我受不了这个气，我被他欺负了。 那怎么办？ 报警。 哎， 警察不是说了吗？有事找警察。 有不是这么说的啊，有困难找民警。 有困难不是要找民警吗？ 对， 我就让警察替我出气。 警察还管这个呢？ 报了，报了以后呢，警察说行，都留下吧。双方十二人因涉嫌聚众斗殴，刑事拘留。 那么多人呢、啊、 我知道为什么打不过，我知道为什么打不过，小鱼是一个人， 那边十一个。 哎呦，小鱼忒轴了， 挑了四次发现一个人确实打不过一足球队。 哎，我没听过这么去应战的啊，那边十一个站一排，这边一 守门员 一个 干嘛罚点球呢、 啊、你听啊， 没听说 约架俩人这单打独斗的事儿，正抓起十二个来， 都约了各边六个。小鱼约了谁呀、啊、 约了谁、啊、 周飞、老叶、家宝， 约这么几位啊。 老潘、老徐，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长， 有老 嗓门大的， 有弱， 有会唱歌的， 对，有 嗓 门大 的 对，有英语好 的有一吹笛子的。 对方约那五个加上他全是练健身的， 有一个散打就把这几位的打散了，就老叶出来挨打了。 咱们这边出去就是小鱼，然后那五人都是看 摇旗呐喊。 不是， 为拉伤员。 据我了解是咱们这六都去了。 对， 老叶大嗓子， 是啊啊啊，对，在后边喊，实际上冲着你就小鱼一个，还是一个打六个。 第一脚踢翻的就是老叶， 老叶绝对是自己把自己绊倒了的，这个还不知道吗？ 声音大，目标显著， 哎啊，来一狗吃大个趴人家跟前了， 掉毛的跟头。 家宝倒是外语滴溜滴溜的， 哎，对 ，go go go， 看谁得理他呀？ 对， 一阵大风，家宝找不着北了，顺着反方向出拳去， 好家伙， 直接跑回家。 周飞是嘴狠， 因为他嘴快，拿着吉他， 他歌唱得好，还是摇滚。 玲珑塔来塔玲珑，玲珑宝塔是一层。 那位就站听他数， 周飞也唱完了，这位听够了， 一抬拳，啪， 吉他碎了， 不给钱拿。 周飞 白听啊。 周围最后还骂了一句狠话， 喊我给你专辑， 王老板你都是喷的。 那位冲他呸。 周围还说今天这一场得算两场演出。 所以小鱼现在也在分析原因是为什么输， 找错人了。 咱们这个街坊们都说，哎呦，这十二个人真是人才啊，一度为红颜有事找警察哈。 对，他有六个体育人才，有六个文艺人才， 文体不分家。 对呀、啊，按说不分家，分家以后文真干不过底。 但是分干什么？分打架是干不过他们，那分表演他们不了。 别给自己折脸了。 大家说不都是初高中才搞这种事情吗？十二个三十岁以上的大活人这干嘛呢？ 周老板，你倒是喷的。 好家伙， 是不是觉得特亲切？ 娱乐七十二变，要说快乐大街876号的住户啊，个个都是乐天派，一律爱说爱玩的主。得，不多说了，这精彩的故事说话可就开始了。 一女子结婚给全公司发请柬，连保洁阿姨都没放过，咱们赶紧去全信有限公司看看去。汤姆，杰森，收到了没有啊？ 收着呢。 收什么？快递。 哎呦， 你别说，双十一之后是现在比以前快多了。 看微信，看微信 啊！ 别装啥，上班你没看过手机？你不看见微信？ 看呢。 收着了吗？邀请函。 哎，我认为就这个邀请函，我都不知道这是谁呀、啊？这是 Coco 的。 Coco 的哪 ？Coco 的。 Coco 的婚礼邀请， 不是，我就对不上号，这谁是 浩浩？你就不认识 啊？跟他好也不是一母部门，这是咱这什么人？这是 他跟汤姆发生过 啊？发生过 口角？ 哎呀，你 口角， 你 那他应该记得深，我也没跟他打过架。不过觉得他好来咱公司时间不长吧？ 不长，该得罪的都得罪喽。 我跟你说，要不是跟他打架，我都不知道他跟我是一个单位。 嗯， 我以为是借咱们这楼办公的呢。 就是因为一个会议室，俩人都想用，然后呢，汤姆先进去用了，但是 Coco， 我怎么听着不像会议室，像一个浴室啊？汤姆进洗完了，他要进去。 不是，汤姆进去的时候挂上牌了， 正在使用中， 难用。 这意思啊，使用中。 让你们俩一说，还是洗澡去了。 接着 Coco 一翻牌 ，close 是吧？ 咚就把门给踢开了， 哎呦， 我都不是反锁上。 汤姆正在那儿，好家伙，高谈阔论呢，正 啊， 前头是攻，后头是攻， 呲牙咧嘴瞪眼睛， 我要干嘛呀？ 也说的眉飞色舞啊， 对，被打断了， 对，这会场气氛一下就让他 凝固了，真是那个 Coco 还特别横， 他耗他 说，还用完呀？什么时候用完呀？等了好长时间了，汤姆当着这么多人面，哎呦，下不来台呀。 不是，那他就不知道敲敲门嘛， 这人就这样。 这个都不提，这回他愣嫁出去了，他给所有的人都发请柬了，包括你，包括你，甚至包括哎 我就问包括不包括你呀、啊、因为你是直接的 你看看 正面交锋者， 有没有有没有 受害者？ 有。 不过这个确实有点不合适， 我也 不熟，对吧？ 保洁阿姨都收着呢 啊。 对，你能比保洁阿姨更不熟？ 那还真不见得， 还真能。 你别说，阿姨还真的天天都能接触她，是不是？ 我跟你说，琳达，要这么说呀，我还真不见得有保洁阿姨跟她熟。 嗯， 保洁阿姨老得去她那儿那个倒纸篓吧，我也不倒纸篓。 对， 可说实话，咱们保洁阿姨我也问了，我说您也收到请柬了 啊？ 阿姨说，哎呦，我也不知道是哪个呀， 都不认识。 我说就是那桌快递特多的那桌， 因为 是他呀。 因为对于他来说，倒的垃圾筐都是一样的。 可不是，人低头倒垃圾，谁没事老看你长什么样，你长什么样？ 阿姨认识我， 也是因为你快递多。 不是，因为我话多。 您来了， 你要真是话多，让人保洁阿姨参加你婚礼也是有一点点过。 那不合适，那不合适， 对吧？ 保洁阿姨毕竟跟我不在一个， 保洁阿姨跟你不在一个部门，平时你们工作上没有交集，你没必要请人家。 对呀、啊， 这 Coco 这不像话，这个 咱 Coco 是不是有什么亏空，准备卷着钱要跑吧？ 嗨， 就跟预付费似的。 不是，人家拿婚礼这件事儿当亏空也有点不急。 那可不见得，那为什么不认识的都请啊？ 弥补， 对， 以前把大家都 当谁补谁？ 你补他呀？ 我接过。 谁让你不认识他呀？ 这不是弥补他，这是罚我。 这是这么回事，他跟大家关系不好了。他结婚大家来一随份子呢，等于把这事儿就给弥补了，你明白了吧？ 那这 个就你花钱弥补 你 心里的创伤。 得了吧，得了，我媳妇听见这事儿不合适。 接着你什么时候媳妇了？ 有对象，听这事儿不合适。 你接着你什么时候有对象了？ 没有，刚搞的。这样、 什么谁呀、啊？长好看吗？ 别来这套。 干什么的？ 你甭管那么多。 多少年好丑吗？ 琳达，你是不是这个又开始犯病？ 我不是，我怕你结婚，哪有管我们那边又一份儿？ 哎，我结婚这请你不正常吗？ 正常，你别着急， 咱俩这关系这么多年了， 嗯， 同事啊，是不是啊？ 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别着急结，我这份子钱我最近有点紧张。 没听说份子钱紧张，不过话说回来了，他这样也行，我呢，自当呢是被贴条了。 哦，200， 我不去， 嗨、哎， 来200。就被贴回条吧。 哎，那这么着行，我就跟你算一份儿，行吗？贴你条。 对， 等会儿。 哎，这挺好。怎么着？就等于值当是我们俩坐你的车，结果你的车被贴条了。哎， 仨人就我随200，写仨人名字合适吗？ 合适啊， 合适什么合 适？挺合 适 的， 合适。 你也合适吧？ 对，而且把你写最前面， 我不合适， 行不行？把你写最前面。你写小涛逃了， 你还有汽车呢，你还有， 对，你还有人开婚车去， 我没车，你贴条有车， 别来这套，你没车， 不是这个事情的意义就在于你人情做到了，弥补你内心的亏空， 等会儿亏空 那个空落落， 什么空空落落的， 这我们俩就是借你东风了， 别， 好好都落你脑袋上，我们一点都不跟你抢功， 你们别瞎借，借不上啊， 我给他吧，你说他平时说话那。噎人那劲儿， 怎么噎你了？ 你说没事， 这甭说了， 踹门我都治。你就跟我没关系，这就跟我没打过架。 这叫告诉你什么意思？就是他噎他呀，他没还上嘴 啊， 而且是半天也没还上眼，给噎得个儿老个儿老的，嘿，伸着脖子瞪着眼。 哎、 你看， 真的不应该这么说。 啊，这么说，这么说，我这200块钱算随的最痛快的，就跟我没过节。 可是你都不认识他，长什么样都能想不起来，你就这么随了。 我跟你说， 他记得你吗？反过来说， 你要这么说，我挨罚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贴条那位是谁。 哦，你看，哎，你看，杰森这个心境啊，多么的大。 嗯， 对于这个事儿考虑的啊，多么的长远。 对， 花200块钱买一个消停， 值当。他既然是来了，对吧？ 哎， 万一早晚我有跟他打交道那一天， 对， 我没结婚呢。 嗯， 我这个还有机会，我收回来。哎，不像他们，像阿姨，这收不回来了。 还有儿子， 阿姨儿子，估计到时候他就不一定去了。 你是憋着说先投入一笔，完了再 我呀，只当储蓄， 反哺你 啊？你们是乌鸦是怎么？ 这反哺用在这儿不合适吧？这样回报还可能行？ 反红， 反水你 反了。 在丽娜还跟我说呢，说她吧平时清点个东西什么问问她，她就说这又不是该我管的事儿，跟很多同事说话都这样，这又不该我管，你找我干什么呀，老是这些话，到结婚的时候把这些平时得罪的人都想起来了。我觉得呀，不如这么着， 怎么着， 既然杰森他想的是这么一个经济杠杆吧，按这个方式来想吧。 怎么这话到你这儿，这名词我听着那么别扭。 不，就是利用经济杠杆来反过来啊， 就是让 你不吃亏，你这么讲的。 我打算撬动他是吧？ 哎，对了， 我觉得既然他想钱想疯了的话呢， 你怎么办？ 不想去的同事啊，都不想去的，合送一个红包， 都在你的红包上得了。咱们70多个同事写一个200， 还除不开。还这200还都是我一个人出的， 别纠结，除不开也没人非得除去。 不是要除成大家的一人几块钱几毛钱，你要吗？你好意思要吗？ 这样你听我的，不如拉一群发一红包的抢。 完了以后咱们到时候可以不去，对吧？咱们不吃人的饭啊。 对， 红包我们还到了，就不好意思说你200块钱的红包70个分吧。或者咱们这么着，咱们可以去，对吧？ 哎， 每个人咱们随100去呢，把整个单元的小孩都带去。 我亏了，我们单元孩子少，我们单元都是上岁数， 上岁数也行， 没牙也吃不动了。 那我们单元隔壁单元匀你点儿， 匀我点儿， 匀你几个孩子， 我要那么些孩子干嘛使？ 你要说你们家困难， 孩子多， 咱们是不是有点太对同事不够友好了？ 谁说的？我觉得已经很友好了。 这叫什么？礼尚往来，您敬我一尺，我敬您一丈。 对， 您对我泼冷水，您就别怪我对您冷冰冰。 哎， 再者说关系没到， 没 是不是， 我就等着你们两句话呢。我好接着来说，其实他不是对咱们表示友好，只是想要咱们的份子钱，明白没有？ 明白。 但丑话是你们先说出来的。 哎呦， 可这里也有你的意思。 最后总结的时候都是你，升华的时候也是你。 你还是红包写你名字吧。 对，啊，你出钱呢？ 行。 什么都行啊。 就当我开你的车，你的车被贴条了，在那烫吗？但是呢，警察跟你建立的是密切的联系。 得了吧， 这叫一车三得。最近有个网友啊吐槽说，说单位有个同事平时工作爱答不理，最近却给全公司的人发来了婚礼的邀请，连公司的保洁工都没有放过。对于这种所谓的不友好的同事的婚礼，大家都在纠结要不要去参加。 不过专家解读了，凡是纠结的就不是好关系。在职场当中，同事之间的职责的划分，对于本职工作以外的事儿，往往是出于体谅和人情交往。如果关系不到位，不要看别人的身份地位，可以有艺术的拒绝对方的要求，比如说什么家里有急事啊，必须去外地啊。另外，同事之间应当保持合理的关系，不应该走得太近，也不应该走太远。 所以这个专家的意思就是说，这12个人都说办事儿，这10个我们家急事儿， 这理由还扎堆儿啊。 这5个呢休假，这14个生病。 不过最好的方法还是像刚才说的，可以几个人凑一份人情。 是因为职场关系复杂，得好好处理。你既然收了请柬呢，送个200，或者呢不想去的话合送一个红包，怎么说呢，下次见面不尴尬吧。 要是100块钱呢，写了100个人的名字呢，见面还是很尴尬的。 那好歹也是100个人的尴尬总比一个人的尴尬强。 对，关键他对不上这100人的号。 我写第48个，你第1个。 就是。

上被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惊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旁耳边。87.6，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不能牵动你的心，但能拖动你的车。 拒绝套路，人保直销车险，情话靠得住。投保满额即享全国范围拖车搭电救援服务。冬日有人保，一享轻快车生活。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北五环北苑桥到建亭桥东向西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京沪高速五环到四环之间进出京双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京开高速三荣桥到大庄桥进京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想吃海参怕麻烦，海燕堂净干海参，晚上泡早晨吃，海参就选海燕堂。 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白天登山气象指数为4，不太适宜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冷空气影响，北风较大，有利于污染物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到2级。今天的气温在-1度到-10度之间，白天的风寒气象指数是5，感觉寒冷，夜间的风寒气象指数是6，感觉十分寒冷。今天白天本市天气晴朗，北风较大，天气寒冷，晒太阳气象指数为5，不适宜在户外晒太阳。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藤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梁。 小花抢住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院 子。 大柱， 叫什么呢？ 别那么懒了，天天，你瞧你那又要睡着了。 我跟你说啊，我这睡是有道理， 冬眠。 对了，这个时候要积蓄体内的能量，是不是？ 春天好爆发，发芽。 对呀、啊，王大磊是不是舔手呢？ 拿我当狗熊了？ 你们俩这个积蓄的能量是不是有点积的太多了，容易积出病了？ 病。 最近，你妈跟我反映了。 我妈要去你们单位跟你反映我什么事儿了？ 他妈不跟上级反映，跟你反映， 可能把我当成 儿媳妇了， 小猪的上级了。 哎呀， 让我多管管你，说你最近蔫儿， 这怎么管呢？ 多浇点水。 天冷了，不愿意离开被窝。 啊，他妈要管不了，我还不信你管得了。 说以前明明是夜里起夜的，现在不起夜了， 是病好了。哎、小花，你跟阿姨说这事儿应该高兴，晚上不起夜，说明肾好。 你妈说啊，你天冷现在不愿离开被窝，这个情况非常严重。 严重到什么程度呢？ 该离开都不离开了。你妈让我们劝劝你呢。 哎，小花，这事儿啊你来，我还真没到人被窝口劝起过。没这经验，我也不知道该劝什么。 你干嘛非凑那么近呢？到人被窝口那儿去劝。 但我恨不能打电话离着20里地劝起床吧。 你干嘛不能打个电话劝呀、啊？你到人被窝门口，你欠不欠啊？ 哎，人有见面之情，我到那个地方，他就不好意思不起。什么叫堵被窝掏，你知道吗？ 那这个我觉得不如在思想上彻底根除， 不让他睡觉了。 就这么不爱离开被窝呀，小柱？但是你们家确实屋里暖气不热， 对，不达标， 造成了你不愿离开被窝，这能理解。但你也穿厚点出来嘛，你不能让你妈天天见不着你啊。 他在被窝里，他妈就见不着他了，连脑袋都盖上了。 这个呀，说北京话叫尾窝子，他也不是说一个人两个人，这是什么小时候落下的习惯。小时候住平房，那火封下来，屋里没那么暖和，不像现在家里有暖气了。 几点起啊你？ 十一点一刻。 那你中间还出去吗？ 出去？ 等会儿，等会儿，小花，这话我不理解了，怎么叫中间出去？你那意思就是早上六点出趟门，回来接着进被窝？ 是，我觉得现在咱社会上的人都应该是有点活吧。 他没活又不是一天两天了。 但小壮，虽然你是个男同志，我还是要提醒你，啊，性别上面你别觉得有什么优越性。 就提醒我这个？ 现在啊，男女平等了。哎，我记得几几年就开始提这话了，是吧？ 是这个有一个26岁的武汉的白领小秦，夜里他就不上厕所，最后急性膀胱炎。 你听得多严重？真的 你这个尾骨这个样啊， 你得更急性。 我不能说你准得， 但是危险性很大。 那急性转成慢性的话呢？ 那就要坏，赶紧起来了。 你看你都不说话了，你是不是憋傻了？ 我还确实知道有这么一个老先生，也是长时间的忍量，结果回来呢，膀胱的肌肉坏了，就是他没有压力把这个尿从体内排出去了，真是有生命危险。 哎呦，你不会暗指自己吧？ 自己老了以后。作为那个老先生， 你既然知道这样，你还不起？ 你还不减掉他里边的压力？ 对，上煤气站加压去吧。 快大街酒吧里，分手前任，就是分手前任这些字眼，是不是你们听了以后心里特别特别的难过？ 没有啊， 啊，过去了。 不是，这有什么可难过的呀？ 过去了，过去了，过去就好。 什么就过去了？ 就是那段不堪的往事，你们都不再回首了。 我觉得这更刺的人应该是你。 哎，怎么是我呢？ 因为一般女的舍不下这个事儿多。 嘿， 你让人家甩多少回？ 哎，痴男怨女嘛，女的是有舍不下的，男的也不少啊。但是你们是知道我的，我这个人非常反对的就是怨妇心态。 对， 分了就分了。 你现在是 个分了就断了， 你是个痴女。不光怨，还得吃饱了怨。愿意吃吗？ 有什么呀？ 你看， 人就得想得开点，分都分了，你还往那儿钻什么牛角尖啊？ 当初劝你的时候，你不是这样说的呀？ 对呀，我不行啊，我对他投入100%的感情。 那个时候不是小吗？十几岁的时候， 离了他， 十几岁 活不了啊。 19、19、19、20的时候， 19、20，这就39了。 上偶不更事，那你也比你们现在强啊。一见面就喜欢，一喜欢就深爱，一深爱就不能自拔，一不能自拔就深陷其中，一深陷其中就哎呀悔不当初，一悔不当初 他自己过瘾了是吧？ 说你们俩呢，到时候自己能接得住自己吗？ 能，我们说就能兑现。 王大磊当然说，只要你不提分手，我们就不会分手。 我没提啊。 但是你冷暴力呀，人家女孩最后实在受不了你了，人家提了。他要是个男人，他就不能说这话。 我到底说哪句了？你提醒提醒我。 人家女孩列举了你几句话啊？ 你是不是跟那女孩说，你要再气我，我就分你的手？说没说过？那女孩后来跟你分了？ 她是怕把手分了。 这不是打脸话啊，这就是气话，真是气话。打脸话是什么呢？王大磊，我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就是专一。 哎，这绝对实话。 那你跟人分？ 专一跟分开是两回事儿。不喜欢不喜欢了，这不，但是我喜欢他，气见我专一。 说你口中的一辈子，往往就是两三个月、三四个月的事儿。 啊，也不能怪我呀，这是有定律的，是吧？ 人家还说了，当时你说如果敢跟我分手，我就天天去你们家堵你。女孩说了，到现在王大雷也没来呀。 不，他可能都不认识女孩他们家住哪儿， 女孩搬家了， 就是因为你才搬的。 对。你要这么说我想起来了，王大磊还确实说过，你就是我第一个真真正正爱的女孩。 有错误吗？ 回想你曾经说的这句话确实蛮打脸的。你也曾经说跟前女友我真的没有任何交集了。 对呀， 中间就没有交集吗？ 没有 交集，焦急的等待。嗯，我想起来了，王大磊还跟那个女孩说过，哎，我再也不会打扰你，假如咱俩分手。 后来没少打扰人家。 可不嘛，还钱吧，要打火机呀、啊，然后那个什么那 写卫生纸， 还 这都是有道理的，这都是没办法，被逼无奈。 人家女孩还说了，王大磊，当时，哎，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有多少人追我呀？我不就看着王大磊老实巴交的，我跟王大磊在一起的吗？ 多好啊！ 不管你怎么闹，我都不会离开你的。可事实上，我是啥都没干呀，什么都没有闹啊，他就走了。 对呀、啊，我说你不管怎么闹，结果他不闹啊。 哎，你还跟人说过，即便说有一天咱俩分手了，咱们还是好朋友， 多好。 事实上呢，你给他都骂话了，哎，他怎么怎么对你不好吧，怎么怎么态度不成。 这个好朋友也有互相骂街那种，知道 吧？关键是什么呢？你前头先垫一句，我不会甩你啊，只有你甩我。 嗯， 最后自己说，以后咱们还是好朋友。哎呦，这前后就是这么一接呀，啪啪打脸。 我记得印象最深那话就是跟那谁说的嘛，你要是把我甩了呀，我就努力，我再追你回来，把你给追回来。 啊，怎么了？ 你追了吗？ 人家可记着这句话，记得清清楚楚的。 哎，人家真把你甩了，人家真是真心希望你再追一回，结果你假戏真做，就坡下驴了。 那谁让他真甩的？ 我希望最后陪我走进婚姻殿堂的那个人是你，是你。 啊、怎么了？ 还是你？但是你又跟人说过，我爱的是你，对他我只是有点好感而已。这么算下来，我看看啊。只要你不提分手，我们就不会分开。你冷暴力，除非你离开我就不离，否则我 你算什么呢，小花？ 我算下来，你一共分手了14次，跟那一女的。 是我？哎呦喂！哎呦喂！ 现在你们终于变成彼此的前任了，但这14次的打脸话也被永久的写入了咱们胡同的一个 标语墙。 这是什么墙上非写这？ 防火防盗跟王大磊跟他分手的标语话。天亮以后说分手，我不该让你为我等候。天亮以后说分手，时光请让人无趣，走在那人生风沙，谁看见 72变，变出新花样。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亲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刚才咱们又吵起来了， 谁跟谁呀、啊？ 就是一些南方的朋友和北方的朋友。 哎呦，你说这个太笼统了，这个地球上啊，除了南方的朋友就是北方的朋友。 那小孙小赵小李站南方，小猴小冯小王说站在北方。 不是，我以为站女方呢，这什么事儿啊？ 哎呀，随着冷空气的南下，四川盆地到长江中下游一带降温明显。 不是天气预报两边人打起来了？ 没有，他们已经降到了就是零度左右，甚至是到零下多少多少度，然后有冰，有什么冻雨呀，有冰冻。但是呢， 这个新鲜吗？ 唯一就是没有一场漫天飞雪，南方人急了。 这有什么可急的？南方一般很少下雪，正常。 南方他不就盼望着有场雪吗？ 他们就争论，我们才是真的冷，你们这下雪你们就不冷了。 下雪还会不冷了？ 两种冷法，一个是干冷，一个是湿冷。湿冷的那个呀，没地儿躲，没地儿藏，他们就认为干冷的这个你多穿点。 你先说，我干冷是物理攻击，你穿个甲就行。这湿冷是物理攻击加个魔法攻击，没处躲，没处藏， 冰雪连天，这才能证明冷。怎么能说这个不下雪就证明他们冷？他们就算再潮湿再冷也冷不过北方去。 他们赌气了， 冻死也不下雪，你就这样冻死都不下是吧？ 他就这， 他问题是他那气候他到不了造成雪的那种自然 条件。 对呀、啊、 南方人小李， 嗯， 见雪风 猴， 所以 见雪风猴就是这个毒啊特别厉害，到那就死。 我指的是他一见雪就疯了，你忘了在咱们院里那年下雪， 见雪风是个病吗？ 啊，有反正有一跟失心疯可能有点像，一到下雪 精神方面的是吧、 啊、从屋里先嗷一声 躺那儿了， 然后一个箭步冲出门外， 就躺在那个雪堆里边了。 对对对，一个老太太钻被窝，我就没看见小李去哪儿了。 嗨、哎，进煤堆了呗。 哇呀，小李啊，冬天不穿秋裤穿西服。 不是，这上下能混着说吗？他不穿秋裤穿西服，穿西服不影响穿秋裤，上身穿戴厚底也不能光着。 我跟小李是什么样的人呢？他们南方人有时候啊不爱穿咱们北方人那种臃肿的大衣、 嗯、 他们老爱弄个什么小羊绒是羊毛 什么 的那种外罩。 一般女孩就是丝袜高跟鞋，起码穿那种短裤外套，顶多了再围一个什么丝巾。 哎，我跟你说男的才更显呢。 怎么呢？ 不穿秋裤。 对，你怎么老能透我的裤子看着他不穿秋裤？ 因为北风一来以后他那裤管吧就是那种不穿秋裤什么感觉，他贴着腿吹呼呼呼呼呼，一看就看出来了。 你能看出来肉来。 然后一见到飘着的雪花，什么西服什么围脖 全脱。 小李已经不在乎了，哪儿有雪奔哪儿扑。 不，我们在乎，我们也不能看着碍眼的东西。 他呀有一种什么呢，就是这个你看过这个撒花的哈士奇吗？ 他变狗了是吗？ 他就是手舞足蹈在雪里各种玩各种拍照片，嗨得不行。咱们当时送他一个这个美称吧，见雪风。 还是岁数小年轻。 再一个就是说南方生活环境当中见雪见的少了，在北方看见了。 对， 其实你到东北你问问去，这个就算雪吗？ 还真是。 而且他就是年轻，你不信让他今年68，我就不信他还这么笑哈哈。 对，吧唧就摔了个大马趴。 反正是每次小李只要外面一下雪，然后拉着小柱，不对，那什么，咱们堆雪人啊。对呀、啊、 还是年轻堆雪人。 不是，你不理解，我们南方人很少能看到下雪，何况是这么厚的雪。你看呐， 你听我的，让他再往北住点看得还深。 对， 要到那长白山哪能齐腰， 那个雪乡看看 去。那有故宫吗？ 有啊，东北沈阳有故宫啊。 有故宫啊。 有北海吗？ 北海，北海在广西有，广西有北海。 颐和园有吗？ 颐和园是没有了，有樱桃园。 南池子有吗？ 南池子女池子都有。 看现在 哪个澡铺洗了 那么偏啊。我表达的是什么，那儿有北京那么好吗？啊，当然也有了啊。 哪儿啊，都有自己的好。 我在北京已经落了户了、 啊、 你知道吧。 哦，有北京是户口了。 我就在这工作，我怎么能就说走就走呢？ 不是， 就因为一场大雪。 想看雪你可以度假呀。 对，去雪乡。 没让你搬走，让你度假。 你每年都去吗？ 那你要是想去就能每年都去。 能看到落雪的故宫吗？那 干嘛非得看故宫啊？ 落雪的那个男池子， 落雪的女池子， 这是温泉还是露天的？ 明白我的意思吗？明白吗？ 我不明白。他想不想看雪啊？ 我想看。 想看往北走。 我跟你说，你要告诉我哪有雪，我有100种玩的方式。 哎，我想听听。 比如说、哎、 你也是啊，假认真啊，碰那些死轴子。 我凑不齐100种。 你比如说你做一个比冰棍还小的雪人，是吧？ 那这不就雪人吗？ 拍扁了再给。 这是一种玩法是吧，叫拍雪人。 这是两种玩法呀。您做一个比冰棍还小的雪人，这是第一种玩法，第二种拍扁了。 行，那我能总结出1000种来。 那甭管你怎么着，我先想到了 一种玩法。 我先想到了。 我觉得他在北京啊也没有什么这高科技含量的工作。 我跟你说，在我们那个重庆那边啊，警方已经查获了。 嚯，查获什么了？ 136个车顶雪人。 车顶雪人 教育他们 是个这个新鲜的产品是吗？ 怎么上去的 啊？怎么上？ 车顶上不能有这些遮挡物，知道吗？ 这算遮挡物吗？ 司机就说那什么没怎么见过雪，没想到造成那么不堪设想的后果。我们错了，但是您能理解我们的心情吗？南方人啊，推开窗户一看，哎呦，漫长的冬天里终于下了一好大一场雪。 怎么哭了？这么冤的慌。 嚷嚷什么呀？这是 激动激动，一寸的雪就已经激动的不行了。 一寸，南方很少下雪，一寸 落地化。 对，而且他们那儿成不了雪花，气温还是相对高一些，就是雪渣的概率比较高， 下冰。 所以呢，东北的朋友听了以后都说， 哎呀，真是的，应该凑几个南方的小伙伴啊，送雪球。 其实坐着火车到那边就看了，这雪球送过去不就化了吗？ 他这么一发帖子呢，南方人跟帖了，哈哈哈哈！来自南方小孩的渴望。 你听我的啊，用那个抽真空的方式，然后把雪球速的压成那个小的形状，然后给南方快递过去， 就不化吗？ 照化。 你可以给它搁在保温桶里边， 哎， 多加点冰块。 还有一位，你们北方人真的很过分呢。 怎了？ 你们居然堆那么大的雪银，好过分呢。 我们堆这么大的水银怎么？南方就没有水银吗？ 王大磊，受累你给我堆一回雪银，水银。人家说的是雪人儿， 哦，我听的是水银。 南方人说话你还不知道吗？带一点口音嘛，是不是？也有一些南方人呢，非常的理性，就说，可以用一些冰袋，通过隔热的方式，然后顺风四日到达。 你看，跟我说的方式一样的，速冻保鲜。 南方人还有说，比较处理得当的话，我想订购一个大雪林。 绝对得当，你听我的，多搁奶油，少搁巧克力。 我要一个1.74米的啊大雪银。 干嘛晚上跟他一块过啊？才又要水银。 你能理解那心情吗？ 不能理解。你要那么大雪人意义何在啊？ 拍着玩啊。 拍扁了算一种玩法是吧？ 对呀、啊、何况你雪人，你可以换鼻子换眼睛换帽子，有很多种玩法嘛。你看 能换香油吗？ 有一个门卫大爷，同学们做了一个雪人，大爷看见这雪人了，琢磨怎么那么丑呢？现在孩子们也是 老东北大爷， 咋能那么丑呢？抠了。 什么就抠了？ 给雪人那个脑袋给抠了。 哎呦，扒拉掉了。 大爷拿着头在地上轱辘好几圈，圆多了啊，又落上去了。孩子们太不尽心了。 怎么了？ 这眼睛这么丑呢？ 轱辘几圈，这眼睛还在那儿呢。 抠了。 嚯，二龙戏珠， 把黑皮球，然后呢，鼻子什么都给换了啊。后来又觉得脸宽，又削了削骨，拉一双眼皮儿，垫了垫鼻子。 大爷还带手术刀呢。 打点那个不能叫玻尿酸，就是往脸上这儿苹果肌这儿再扣点血， 确实没有玻，就打点尿酸。 最后给这雪人戴了一个特潮的一帽子，大爷，这孩子们要看见了， 得感谢我， 肯定一位网红嘛，太有颜值了，我咋这么能耐呢？瞧把我能耐呢， 就俩煤球一碗尿酸就有颜值了。 哎，同学们下课一看，确实好看，纷纷称赞大爷，这鼻子怎么这么高啊？ 大鼻子。 这鼻子里面得塞点东西吧， 得塞点两棉袄。 于是这个雪人成了校园里的合影景点，是整形网红雪人界的一朵 奇葩。我以为雪人整形一把刀呢。 你的雪人要长不好看，你送那儿去， 大爷就给您画了，重新弄一堆。 好冷，雪已经积得那么深。Merry Christmas to you， 我深爱的人。好冷好冷，整个冬天在你家门。 Are you my snowman， 我痴痴痴痴的等。 小院高大的天棚，撑起春夏秋冬的分明。 当指路的大爷遇见娇滴滴的智力，一路好心情哦。 当千年古都的文明恰逢一跃而起的人工智能，聊北京，说 AI， 接地气，有未来。娱乐72变，节目播出时间改制，首播上午9点至10点，重播凌晨2点至3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